出现的那个 人，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你的 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。那些纵横交错的路，就像这上面去 想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，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，为了留住你的眺望，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，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，沙滩上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